两队角色各走一边，很快就从顶上空档钻过，相隔两个巨石了。在没有完全弄清楚这百鬼巢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之前，两家很理智的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不过在心底下，到底都还是很期待着对方这一翻出去就立即再来一个巨石，然后夹得扁扁的。不过很遗憾，最后两边人都失望了。翻过巨石，通道一路畅通，旧有的路走了一遍后，地下城终于渐渐宽敞。 这好像是间墓室啊。 星星五人走到了他们通道的尽头，四四方方很宽大的一间屋，修理得相当整齐。地底下除了墓室，好像没理由是别的什么建筑了。话音刚落，墓室正中突然开始嘎嘎响动，一具石棺缓缓从地底升了起来。 这是 BOSS 要刷新了吗？ 叶青说道。 鬼王， 这么容易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叶青说着，星星五人已经各自站立。 先摸清楚对方的套路再展开攻势，没有专职治疗，大家多慎重。 叶青略提醒。从活动的整体模式来看，百鬼强攻守弱，在能找到其弱点以后，对付起来挺容易，但在这之前还是相当难缠的。想想水藻怪 BOSS 的话，怎么也得有那个档次的攻击力吧，那可是随时可能直接一击秒杀的程度。星星分散站位完毕，石棺也总算是彻底从地下升起，而后接着嘎嘎响动，棺材盖正被移开呢。五人都挺从容的，这种花样游戏里见得多了，头一回可能觉得有点灵异恐怖，但现在早就麻木了。棺材盖移开了一半，苍白纤细的一只手伸起，抓在了石棺边缘，睡在里面的家伙很快坐了起来，是个女鬼。头发、皮肤、衣服，通通都是雪白的女鬼。叶修一点迟疑都不带有的，直接就往石棺里扔了个手雷进去。手雷炸开，女鬼一声尖叫，听起来居然特别惊恐。被这样一个技能吓到，实在不应该是一个 BOSS 该有的风范。女鬼一下就从石棺中飞出，冲着君魔校所在的方向就是一声尖叫。寒风凛冽， 冰系攻击， 叶修叫着，君魔校早已经翻身滚开。沐浴成风，重炮架起，连续三炮放出，女鬼身形很快，居然懂得躲避攻击，这确实是 BOSS 级才该有的智商。躲过三枚反坦克炮，这边唐柔的韩嫣柔已经将她拦住，一套娴熟的小技能连击，配合着魔法炫纹的发射，女鬼被唐柔逼得一时间无法做出攻击。 扫心，别太紧， 叶修提醒。 明白。 唐柔注意力很集中，这个女鬼还有什么未知的攻击手段他们还不知道，但是也总得有人上去试，只是依靠远距离攻击手段那试探的不够彻底，得多种方式都有才行。一记火属性炫纹热腾腾的飞出，韩嫣柔双臂缠上了火属性的炫纹状态，力量大幅度提升，女鬼却也在此时又一次发出凄厉的尖叫。 他怕火，纯冰属性的， 叶修果断判断出来。 汽油瓶， 叶修朝包子喊道。包子入侵汽油瓶丢出，一片火海中，女鬼果然各种痛苦，各种愤怒。 火焰斩， 叶修又叫。毁人不倦冲上，忍刀划带出的火光一刀斩在女鬼身上，女鬼凄厉的惨叫依旧，而这一刀直接触身，更是直接在她身上留下了一记灼伤式的刀口，看起来比起之前几位的火属性攻击更加有效。但是这一次女鬼的反击也开始犀利，一张口直接吹出一记冰旋风，又快范围又大，毁人不倦匆忙闪避，还是避不完全，左手臂最终被吹倒，居然直接成了一条冰棍。 什么情况？ 叶修问，他想知道这一击的效果。 冰固， 莫凡答道，这是系统给出的毁人不倦此时的左手臂状态。 还能接应吗？叶修问。 不能， 莫凡说道。他现在的操作，凡是要涉及到左手臂动作的，全部都会被强制无效。结印自然是要用到双手的，左臂不能动，自然结不出来。 那对你来说还算技能封印了， 叶修说。包子是个好同志，看到莫凡的毁人不倦被伤，舍身前来相助。女鬼确实很机敏，伤完毁人不倦立即反身就吹向了包子入侵。 包子当心啊， 叶修连忙提醒。包子这时都冲到女鬼身后，哪想对方突然就转了过来，这要再那么一喷，直接吹包子入侵脑袋上了。难道会把脑袋给那样冰封上了？不知那样会是个什么效果，智力属性下降个几百吗？因为脑子被冻住了。包子大吼一声，比女鬼尖叫还要犀利。当然他的吼叫是没有属性攻击的，攻击还得靠操作。和女鬼迎面的包子入侵气定神闲，双手抬出，女鬼张嘴吹出冰旋风，结果身子却横伸到了半空，包子入侵和她贴面而过，背摔。包子入侵一个背摔将女鬼摔了出去，这冰旋风竟然完全没有扫到她分毫。 这家伙， 叶修一身冷汗，居然用背摔的控制让对方的攻击走偏。叶修也不知道包子是不是有意识，反正这是一个精彩的以攻为守。 啊，好险好险。 下一秒包子惊叫着连滚带爬的让角色跑开了，慎重的和女鬼保持了距离。女鬼的弱点找到了，攻击手段也基本见识了。叶修很快调整好了战略思路，指挥众人和其周旋。整个墓室中顿时充满了女鬼尖叫声，看来看去他还是尖叫发动的冰系攻击最快最猛。终于某一波攻击中，包子入侵以脑袋被冻住的代价将女鬼彻底击杀了。众人连忙冲上来包围包子，头顶偌大一个冰块，此时的包子入侵看起来像个豆芽。 怎么样，智力还正常吗？ 叶修关心自己的推断。 我的智商没问题， 包子说。叶修一听声音很弱，明显不是游戏里发出，这是训练室里直接传到耳中的说话。游戏里的语音都被封了，相当真实啊，嘴也是被冰固的一部分嘛。 我是说你的智力属性， 叶修一边说着一边直接点包子入侵查看他属性去了。智力正常，把脑子冻住的推断被事实证明是不靠谱的。顶着大冰脑袋的包子入侵移动了几步，摇摇晃晃，平衡感相当差，这大概就是脑袋被冰固的破坏性了。 看，这是什么？ 众人包围包子入侵的时候，苏沐橙从女鬼的掉落中发现一样东西，鬼王密室碎片一。叶修看到了，有一当然就有二，也可能还会有三有四有五。这女鬼显然并不是鬼王，只是鬼王部下之一。这个什么密室碎片大概就是打开密室的钥匙一类的吧。这样的碎片有几个？是不是还都在 boss 身上？如果像他们这样已经拾取的，那其他人想获得是不是只能靠击杀他们来爆出？几家可不可以一起使用碎片来合作？试着右键点击使用了一下，系统提示还需要碎片二三四五。果然五支队五个碎片必须拿在一起才能使用，靠这样的手段，五支队伍最终只有一支有机会去挑战鬼王。叶修脑中闪过很多想法。正这时，他们正面的这堵墙壁突然开始崩塌， 一整道墙顷刻间就化为乌有了，留在地上的碎石看起来都是不符合质量守恒的。这面墙一倒，墓室就显得更加空旷了。于是叶修立即看到他们眼前和他们一样刚刚欣赏完墙壁崩塌的一队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身边也倒着一个鬼怪的尸体，不是这样通体雪白的女鬼，但总也应该是个同水准的家伙。两边的人微一怔，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双方的瞳孔都是猛然收缩。天雷地火，对面的攻击来得更快更直接，年轻人嘛，总是比较激进的。星星对面出来的是呼啸战队的人，赵宇哲瞬间就已经一个大法术轰了过来，一边攻击一边借着法术的光影掩护自家。这墓穴宽大空旷，没有遮掩，两年职业生涯，赵宇哲已经不再是稚嫩的新人，已是新生代中一位很优秀的选手了，虽然暂时还没有得到神级的称誉。星星五人连忙闪避，这种没有铺垫直接出手的大招总是比较容易闪避的，连还顶着大兵脑袋的包子入侵都摇摇晃晃地闪开了。但是赵宇哲的目的本就不在攻击，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为了掩护。这已是呼啸相当成熟的打法，在他法术光影的掩护下，呼啸猥琐流的大师方瑞开始满布陷阱。 先退， 叶修招呼着，包子入侵还顶着大兵脑袋呢，节奏缓慢，平衡紊乱，星星暂时无法全力应战，只能暂避其锋。但呼啸战队的队长核心唐昊不巧就是一个得理不让人的人，星星越退他冲得越凶。流氓本是一个非常灵活变化多端的职业，但此时在他手上，唐三打好像拳皇大漠孤烟一样勇猛，流氓居然没有个像样的别称，这让唐昊非常不爽。像什么斗神、枪王、剑圣、拳皇，唐三打也该有一个这样华丽的别称才是。唐三打就这样以他这个职业本不该有的霸道冲上来了。